好，翻嚟第三节话，好啦，咁咧，首先咧，我哋要讲下咧，就芬兰啊，咁咧，芬兰呢个地方好得意啊，芬兰呢个咧就算唔算北欧国家？ 北欧， 咁咧就因为咧，我细个咧就学过一个名词叫做 Scandinavia， 咁呢个字咧就即系有人直译咧就叫做斯堪的纳维亚啦，老实啦，你直译你鬼知有乜啊？咁咧，我哋通常咧中文咧广东话咧有个好啲嘅国家翻译嘅就叫北欧，咁北欧咧通常咧我哋如果讲 Scandinavia 咧就其实泛指咧系丹麦啦，瑞典啦，挪威啦，咁啊 suppose 可以加埋冰岛系咪？ 冰岛都算系噶， 冰岛都算啦，咁啊应该佢哋一个体系嚟噶嘛，咁就 曾经都系一个一大堆， 但你话芬兰系独立噶嘛？佢系另一个体系嚟噶嘛？ 属于另一个体系， 就是、自己个体系啦。 佢系波罗的海体系， 系嘛？ 但如果你系丹麦或者系挪威、瑞典咧，就维京体系。 哦，但地理上好近， 其实好近，但系 隔篱 嘅 啫。 但个人种系有啲分别嘅。 哦，我觉得呢个世界最奇妙就 系 啲嘢， 即系 明明我住你隔篱，我又唔系同一种。 咁样讲，芬兰 系 波罗的海三小国， 系 加埋波兰。其实呢一扎呢啲咧，都系属于波罗的海人嚟嘅。 哦， 咁啊，咁你挪威、 瑞典、 丹麦咧，就属于维京体系嘅。 系啦，抢掠系啊， 就主要系两个唔同嘅语系啦，呢种系。 系。 咁啊，而家芬兰咧就有两边血统嘅，因为芬兰有呢个波罗的海血统啦，同呢个 维京 血统嘅。 哇，咁杂沟啊！ 系啦。 即系同比利时差唔多， 系啊，但系芬兰咧就是一个好惨嘅国家嚟嘅， 系， 即系又曾经系做过维京佬嘅殖民地啦，又做过呢个帝俄嘅殖民地啦， 系，真系命运多， 所以咧，少人应该维京，点解啲芬兰人唔会讲废话，就是、因为我咁惨俾人夹到爆啊，唔想讲废话啦，系咪？ 所以就快 手，所以系唔会讲闲话嘅国家， 系佢哋又好爽嘅，佢哋发明芬兰肉噶嘛， 系啦， 又识叹 呢个惨情嘅北欧国家啦， 系啊，咁啊讲翻芬兰咯，其实大家知咧，头先 Alex 讲完就你都明啦，芬兰一个外忧外患嘅国家啦，即系你谂下佢附近首先一个帝俄，咁多年帝俄之后又到苏联。仲衰， 食咗佢，食埋佢。 系啦，苏联而家变俄罗斯，但系压力依然喺度。 系， 嗱，咁我哋上集咧，系咪我同 Alex 讲过呢个挪威啊？咁啊，挪威咧就应该系当年嘅俄罗斯，应该唔系当年，其实即系旧年嘅啫。 系， 咁咧就佢哋曾经派过十一架系嘛，十一定十二架啦吓嘅苏廿四，就想做野游任务 系 嘛，模拟一次 野游。 其实系咪做唔到，所以当模拟？ 系，咁吓你啊，系咪？ 其实想，但系发觉唔得，原来系模拟算啦。咁咧就依家咧就其实 suppose 咧挪威，大家知挪威就都系北极圈国家啦。 系， 咁芬兰其实都唔远啊， 都系唔远嘅。 咁同埋其实 嗱，个北极圈嚟睇咧，挪威嘅领土咧就出少少嘅， 系 比芬兰 系， 即系更其实嗱领土上咧 系 芬兰咧就同俄罗斯接壤， 系， 但系个海上面咧就反而挪威同呢个俄罗斯近啲， 系就有 conflict 嘅， 系啦。 系啦，咁所以咧就而家你话芬兰咧就佢嚟紧咧就会买呢个 EA-18G。咁大家知呢个 Grounder 咧咆哮者啊，其实咧就过瘾嘅，因为咧美国国防部批咗，咁咧就即系最大呢、這个世界最大 dealer 啦，佢批咗啦，波音咧就可以放货嘅，就可以向佢兜售呢个 EA-18G。咁但系啲 EA-18G 听我哋讲过啦 ，EA-18G 因为有啲 jammer 噶嘛，佢有高中低 jammer 噶嘛， 呢个系一个干扰啊， 系啊，做干扰啊。咁所以咧就佢做呢个干扰咧就高中低频率都做到， 即系发放呢个米洛夫斯基粒子系 高单位嘅， 呢个属于系 系啦。咁同埋佢另外两个翼端都有啲干扰器嘅， 系 即系细啲。咁咧就所以相对嚟讲打电子战咧 EA-18G 系相当好 啊，放病毒啊， 系啦。咁甚至乎佢做嘢有任务都得 嘅，得 佢可以咧摆 AGM。88嘅，咁咧就依家 AGM-88咧已经发展到咧个型号咧好远噶啦，印象中系去到 H 再去噶啦，即系唔知 I 定 J 定咩噶啦。咁咧就因为台湾之前想买嗰个咧就想买最新嗰、那个，但系佢话俾 B 嚟嘛。咁但 系 B 嘅讲紧系差唔多 越战时期 嗰个 B 啊嘛， 有存货又系啲又系啲啊，即系过期嘢， 用唔用得噶？真系 我谂用得嘅， 勉强用得 咯， 系啦，但要挤好啲咯。咁咧就當然啦 ，EA-18G 咧最為人咧稱重咧就係、是、曾經試過咧個模擬戰入面咧，嗱，我哋疑似係贏過 F-22 噶，即曾經擊落嗰句，所以點解咧架 EA-18G 上面咧畫咗個 F-22 上去嘅，咁大家知就用佢擊落嗰部機咧，我就畫嗰部機個樣上去，其中一部啊，就有個 F-22， 所以而家 ACE-20 嗰個模擬戰都計埋喎， 係啊，咁所以咧係幾鬼過癮噶，咁當然啦，如果你有購入嘅話咧，就佢哋話嚟緊咧，因為有62架嘅 F-18CD 咁大黃蜂咧 CD 咧嚟緊咧就要走 到期。 因为大家如果印象中我哋咧好早好早好早讲过啦，芬兰嗰阵时咧系咪咧佢庆祝佢咧2018年佢哋空军100周年啊？ 系啱啱第一次大战之后， 系啦，一百周年啦， 就立国之后就立埋呢、這个，唔系立国独立之后咧就即系做 即刻做空军噶啦，系啦，哇佢比美国仲早、啊。美国咧都系要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战先正式有空军啊嘛。 美国嘅美国咧就以前佢陆军航空兵， 佢真系隶属陆军噶嘛。 陆军系啦。 咁所以我想讲，即系佢个历史系就比美国 海军，但海军航空队咧依然都系海军嘅。 大陆都系噶，系啊，咁咧咁啊，讲翻咧，依家佢嗰个之前系咪话咧招标嘛？ 系 招标咧，其实佢系要买机噶。咁咧嚟紧咧都唔知花落谁价噶。 系 大家会唔会入 F-35咧？有人咁讲，会唔会入翻 F-18咧？都有个风声，因为 F18 都好，好啦，会唔会入英师咧？英师隔篱吓， 但系佢同挪威佬，唔系同挪威佬同埋瑞典佬就冇乜好倾噶。 喂，但系瑞典都过嚟搞做嘢好快噶嘛？ 梗系快啦，入侵你仲快。 O K， 都系上啲牙齿印嘅，佢哋都系。 哦，瑞典都好似中立国嚟嘅。 自古历史都系有啲， 所以有危机嘅， 有啲牙齿印， 因为中立国嘛。 自古都系有啲唔系好啱码噶啦，已经 系。系自古都唔啱码，咁所以咧，其实咧呢个芬兰呢个 E18G 如果真系入到咧，相当唔错嘅。咁咧就如果你计唔系美国之外咧，就应该第一个就澳洲。澳洲第二个咧就到芬兰啦。 系 啦，咁当然咧你话澳洲咧有12架，咁就之前咧旧年就有一架咧，一年前到啦吓，就跌过落嚟嘅红旗军演嗰阵时。咁但系我谂呢啲都唔系啲好大问题啦吓。咁依家咧就总之咧，佢哋咧嗰个标机咧，即系标嗰啲。新战机呢仲有好多选择嘅。咁我哋大家估啦，即係嚟緊仲有啲咩机啦。咁我諗台风应该唔使諗㗎啦。因为如果法国德国都话要做六代机，咁台风应该都 明日。唔会再买啦，台风都旧旧地㗎啦。 应该明日黄花嚟㗎啦。咁超级大黄蜂呢係有机会嘅。因为 EF 呢係比CD 更加。 不过有样嘢即係你。通常买开美国老嘢嘅都会继续买美国老嘢嘅， 因为美国老嘢系真系好噶嘛， 实用啊， 同埋佢训练精良， 训练精良，同埋佢即系佢个，因为你买翻嚟又打得啊， 同埋佢后勤又好，即系起码唔会无啦啦加你价， 唔会断你货啦，起码都， 虽然佢卖啲旧少少俾你都得，咁佢睇邦交啦呢啲嘢要系咪？ 同埋本身美国嘅产量够啊，即系唔好啲，我今上年嘅产量唔够，今年嗰个零件。公配好似慢慢地又唔会噶嘛？ 唔会，美国就乜嘢都可以少，就是军备唔会少。 系啦， 即系呢个大家就可以放心嘅吓，啲盟国都放心嘅。好啦，另外咧要讲下呢、這个，呢、這个咧系 A10 啊。 咁咧就近排咧 ，Alex 讲即系嗰个军演，红旗军演系嘛？即 系 夏威夷举行啦。咁咧就其中一个咧就有好多演习项目嘅， 好多嘢玩喎， 好多嘢玩啦， 即系游乐场噶喎。 乜嘢？你咩机你见到啊？系啊，咩机见到？咁另外咧一个咧就大家咧都关注就 A10 啊。咁大家知 A10 咧就首先人哋觉得佢丑样啦，系咪？你问我，我觉得佢咧就。即系好丑样又唔系啊，系有啲得意咯，即系个布局系咪？即系啲怪，咁但系唔紧要。但系呢架机咧，佢即系油猪啦，我哋叫。咁呢部嘢咧，就近排咧就同一部机，另外一部机咧就做咗个联合嘅一个任务。 系 嗰个任务系咩咧？就嗰啲叫做战时搜救。 系 咁咧，大家知咩叫战时搜救？就系、是、你打仗嘅时候，你难免咧有啲人咧就会好似 Black Hawk Down 咁样跌咗落去。 正常讲 嗰度。咁啊想走，咁啊走甩，因为冇人受伤。 系啦，俾人围住。 系啦，又。即系你又可以顽抗一阵， 被围攻 系啦，咁你要顶一顶， 系啊， 咁咧就依家咧就要派咧啲军机去救佢， 系 咁都系啦。你以前可能派嗰啲海种马或者嗰啲直升机去救啦， 或者 CH-47 啦 嗰啲咯系嘛 ，Chitney 嗰啲，但系而家唔使啦，而家咧就可以派架鱼鹰啊， 鱼鹰啊， 咁于是咧呢个拯救任务咧就点咧就系咧鱼鹰咧就出一架鱼鹰机， 系 鱼鹰咧就去到一降落咧就接佢走， 系 鱼鹰有个好处嘅就系佢咧有直升机嘅骨架啦， 系。 就可以即系可以垂直升降， 或者短距起飞。 但系佢又有个好处就可以走路走得快， 因为佢可以转咗个螺旋桨向前， 系 咁就变咗架定翼机， 系跟住定翼机又可以走得快， 系啦。佢话比一个普通即系常规直升机就快一倍嘅， 系。但系当然 普通直升机就行200几300，佢行到500到600嘅， 系。咁当然佢就比定翼机慢啲啦， 慢少少啦， 但都好快噶啦， 好快噶啦已经。 咁所以咧，其实依家个调配速度会好快， 系。 咁依家啲鱼鹰机大量，大家知道大量配备喺边度咧？日本啊， 系。 因为其实系对日本咧嗰个西普连咧，或者嗰啲海军陆战队啊， 系日本海岛国家会更好，因为佢个你定嘅机咧，始终个耗油量低啲啊嘛。 同埋佢个国家多山啊， 系 即系喺日本啊，咁所以咧就短距起飞有好处啦。 系 咁咧就依家咧个玩法系咩咧？玩法咧就系将呢个嘅 A10 啊， 系 就咧做一个掩护任务， 系 就咧，我喺你降落嘅附近周围飞， 系 就做一个咩咧火力掩护， 系 总之咧，我咧所有附近嘅威胁嘅目标我打晒， 哦，即系去红外线侦测或者光电侦测就揾到边啲有 target， 有对你有威胁嘅目标，就扫落去， 就扫晒佢噶啦， 系啦， 系啦。咁当然啦，首先第一样咧，佢比普通嘅定翼机嚟 F-16、F-15好处就系佢飞得，即系佢可以飞慢啲， 够低啦，可以， 佢可以转弯， 系转弯系啦。 你哋嗰啲战机咧转弯半径肯定会差啲、 啊。基本上你炸完之后要飞翻上去，跟住再360度向上，跟住再落翻嚟，跟住又先炸第二轮。 系啦， 咁佢又唔使佢盘旋慢速盘旋。 系，咁同埋咧，佢最正就系佢个机炮够多嘛， 1300粒子弹， 慢慢射， 慢慢射， 系啦，即系可能嗰阵射五分钟都得咁滞。 系啊， 咁咧，所以咧佢睇住嚟玩咧，你下面啲目标好惊嘅，都系咁帮你开罐啦，即系你无论你坦克啦。陆军啲步兵部队啦，更加大镬。 系，因为佢即系唔同以前啲攻击机，以前攻击机靠鼓啊嘛。 系， 而家唔使啦，光电侦测红外线你走唔甩嘅。 系，咁所以咧就 suppose 呢架嘢都几恶噶依家。咁咧就原来发觉咧呢个组合唔错啊。咁所以咧有人问咦，点解我唔出阿帕奇咧？点解我唔出其他嗰啲咩眼镜蛇啲都得噶？ 啊，得， 系， 不过就唔系用呢个方式。 系， 即系因为点解咧？以前啲相机慢啊嘛，我都讲过行两三百嘅， 咪而家都 即系顶笼行到四百都话你叻噶啦。而家嗰啲 计噶啦， 而家啲语音嗰啲行到500几600噶嘛， 你追唔到，系啊。 咁你其他机点追啫？ 唔系你追唔到就护航唔到， 系啊。 咁所以咧就依家咧变咗就发觉，原来 A10 几好用喎。 系啊。 咁所以成咧就 A10 嚟紧会唔会就因为有呢个新嘅目，即系新嘅定位啊？ 系。 即系嚟紧仲可唔可以有机会可以玩耐啲咧？ 系， 系咪即系原来？原来佢同鱼鹰一个拍档唔错。 即系低空同埋慢咧，一样嘢都系冇其他战斗机可以取得到佢嘅。 系啊，同埋佢啲火力都翻唔上下。 好， 咁所以咧就你话 suppose 呢个即系攻击直升机做嘅嘢，佢做到。 因为佢有千几发炮弹啊嘛。 系， 跟住但系佢有好多成十几个挂点。 系， 可以火箭炮，可以炸弹，但系战斗机普通战斗机得个两三百飞一个机关炮。 系。 仲要冇得低空盘旋， 系啊， 有个挂点，就算俾你挂点，你都十几个挂点好，你都系咪炸多十几次咯？ 因为佢可以对付到移动目标， 系啊， 系啦、啊。咁通常战机就未必移动目标咁好， 系啊， 对地面， 因为高速快，佢只系打一下，啊、一下又要走，跟住扯翻上去又要落翻嚟， 所以佢对掩护啲部队最好。 系， 咁所以咧就你 A 十始终都有佢角色啦， 系啊， 即系你话你要揾嘢咧取代佢咧，都未必系咁容易嘅、啊啊、好。跟住咧就另外咧，我哋咧就仲有个消息吓，我哋讲埋佢。系啦，就系讲呢个福特级啊。 系。 咁咧福特级咧嚟紧咧，因为咧美国大家知咧，美国咧嚟紧要买两架。 系。 咁咧就买两架， 两架二加二即系要四啦。 系啦，咁咧一加单咧，听讲咧就悭咗40亿美金啊。 系。 悭咗40亿美金之后，有咩好搞咧？佢哋话诶悭咗钱啊嘛，不如就 upgrade 嘢啦。 系。 悭到钱 upgrade 嘢咧，谂住 upgrade 个系统咧就冇系统嚟嘅。 系 咁啊，点解要 upgrade 个冇系统咧？就因为大家明咧，就嚟紧佢要出 F-35C 啦。 系 上面咧嘅加油机咧就用 MQ-25 啦。 系 大家知 MQ-25 就俾波音中咗啦。 系隐形嘅加油机，无人加油机。 系啦，咁俾佢中咗啦。 系 咁咧，即系话嚟紧咧就叫做 OK 隐形嘅加油机，就再加隐形嘅战机，就再加啲隐形嘅炸弹啦，系咪？咁咧就去攻击附近啲即系曳嘅国家啦。咁所以咧 ，suppose 依家咧就佢要配合一个系统咧，可以配合到 F-35C 同埋 MQ-25 嘅。咁我谂系因为 MQ-25 啊，之前啲加油机嗰啲嘢咧，即系佢依家要再加，因为以前系伙伴加油机噶嘛。即系你理论上，如果你 F-35 用翻 F-35 加咯 ，F-18 啦，起码都要用。 以前 F-18 定 F-18 啦，系啦，而家唔使啦，一用 MQ-25。咁变咗咧，其实以前未试过嘅，所以咧呢个系统咧，佢系要再谂啊，再你话佢系有，但系要优化。 因为以前咧就、就算用呢个 A6 啦做加油机啦，或者用呢个 F18 做加油机啦，佢系佢外置油箱嗰度咧就怼条油管俾你嘅，新条油管俾你嘅，咁但系都系得咁多嘅啫。咁但系而家 MQ-25 咧就体内本身就 系 一个大嘅油箱。就可以加好多油机啦， 系啊，变咗就相当好用啦，可能甚至乎可能硬管加都得啊，即系应该可以。 海军未做到硬管嘅，但空军版 MQ-25 可能有啊， 系， 但系即系呢个计划中啦，佢哋仲 系，咁我哋都要睇下 MQ-25 嚟紧嗰个，即系如果个舰载版佢点样做啊？ 系， 好啦，另外咧讲到咧可以装一啲即系一啲嘅机炮啦吓， 系 MK-38 机炮系统， 系。 咁另外咧就佢哋讲啦吓，即系有啲嘅杀伤力嘅武器提升，例如一个咧系防鱼雷，不过咧我哋应该上两集讲过， 系啊， 个防鱼雷咧就未必得， 系， 即系暂时咧你话咧摆落福特级啦，佢哋研究对象原本林肯豪， 系， 同埋嗰啲即嗰啲总统嗰啲名做 轻啲嗰啲啦， 系啦， 你叫轻啲好 啦，嗰啲啦，同埋呢个杜鲁门啊， 系 啦，咁呢啲嘅级数入面咧，发觉唔 work 嘛，咁但系你摆落福特级系咪唔 work？ 因为个嗱，点解唔 work 咧？话佢哋太复杂啊，但系偏偏福特级系先进噶嘛， 因为佢个编制完全唔同咗，因为好多电脑化咪自动化咗， 系。咁但你就 如果用呢、 這 个 就咩咯？ 即系咁咪真系唔使人手问题啦。我本身个人手已经减多减咗。咁另外你原本好多数码化、电脑化、自动化嘅，咁可唔可以喺呢个系统里面加呢个防御系统咧？ 系，同埋个防御系统系咪咁 AI 咧？可以 系啦。咁啊，睇下会唔会再简单啲咯？可以做到 系啦，甚至乎拦截飞弹啦。咁我哋讲过会唔会摆镭射武器上啦？ 系 有机会嘅， 有机会。 咁上次 Alex 讲过啦，因为佢嗰个咧叫做 IDS 啊，嗰个咧叫做整合数码。造船系统啊，就令到成件事咧会再快啲啦，系啦，咁希望嚟紧咧佢嗰两架快啲出啦，咁大家啊早啲睇到啲宇宙战舰嘅嘢啦， 咁应该好快会见到呢架第二号舰会上水， 佢另一架就 Kennedy 啦， 跟住你都 即系企业号啦， 都一半以上啦， 快噶啦，快啦，跟住第四架未命名噶，唔知会唔会美国号啦，希望啊睇下啦，好呢一节嚟呢度先。